习惯说谎，只是变成熟了吗？有一套房子之后，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沉默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，剩面目可憎。 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。想被命运叫醒了，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 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。曾经是少也许这是我不够勇气。

我笑一笑，不信我找一找。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痴情的醉不了，几回哭几回笑。哦，放手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也懂得逍遥。 别再 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